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 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二啊，今天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新节目。今天这期话题呢叫做说说你遇到过最绿茶的人，有点意思。 绿茶也是这几年网络热词了，对吧？搁以前的话，绿茶说起来，绿茶不就是喝的茶叶吗？但是现在网络定义不是这样子的。对，这个绿茶大部分指的应该是那种人品很怎么样，怎么讲呢， 很有心机的女孩。 很有心机的女孩，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绿茶也有可能会适用于男孩子，不限定于女生。 对对对，就是比较有心机的人嘛。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说说你遇到过最绿茶的人，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分享男生，也可以有女生，就是不是说特指哪类人。 而是说某一种性格的人吧。来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花草茶的夏天》，来自胡玲的一首歌。花草茶也是茶。 胡玲这个歌手真的好久远了，是超级女生吧？她当年参加超级女生，对对。 我还看过她本人呢。 啊，是吗？就是现在就好像没有太多消息了。哎，我刚刚看微博，就录节目之前看微博，于嘉丽也是某一届，就2011届的超女，她就是公布自己的结婚的消息，在微博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 上热搜了是吗？ 然后就刘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曾经一起参加过比赛的超女们都送上了祝福，忽然间就是 回忆杀， 记忆又回到了那年夏天。 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那我来分享一个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故事啊，他叫做 A 鸭。他说有个朋友是新转来的女同学，算是插班生吧，跟男生说话都嗲嗲的，我们班同学呢都有各种理由不太喜欢她，但是我还感觉她挺可怜的，刚转来应该挺孤单吧，我是组长，处处为她考虑照顾她，表面呢她说都可以，最后呢我却被叫到了办公室问话，从那以后就知道绿茶这个词儿的来意了，或许你的善良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吧。本来是同情那个人，结果还被他给摆了一道， 太恶心了，这样的事情。这首歌来自于白兔的《好好爱》， 很好听，很开心的一首歌啊。 张张是一个大美人，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是动画片看得很深入很投入了。他说美羊羊呀，是一个绿茶羊。沸羊羊请擦亮你的羊眼呀。 还真的是这样。我之前在微博里看到过，就是他们总结的这个动画片里的这个对话嘛，就只要是喜羊羊说的这个美羊羊都觉得对，但同样的话要是这个沸羊羊说了的话呢，这个美羊羊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太过分了。 还看人瞎菜碟啊，有点势力。 对对对， 是吗？ 对，这个小孩子的世界都没那么简单。 我说就因为这个沸羊羊黑嘛，不能这么歧视人呢。人家自来卷也很好看呀。下面有一个叫李打铁打李铁的朋友，他说哎，对对对，我今天还在跟我朋友说美羊羊好绿茶呢，为什么小时候要给我们看这种东西。 真的是小小年纪就已经看到了这个社会的真实， 对社会的残酷和丑陋。而我最想一起的就是 力行力速，他说呢，劝你给你分析一个男的，然后让你对这个男的失去了兴趣， 最后呢，他居然和这个男的在一起了。早说呀，本来我也没啥想法，浪费时间干嘛。哦，很有心机的女孩子， 自己心里有点小算盘那种，还不明说，是吧？所以我最不喜欢这种暗地里搞小动作的人了。 做决定想做想有需要勇气，也可以做个闹钟全部归零。 还是不懂不懂。他说我婆婆呢平时不会帮我看孩子的，但是呢家里来人了有外人在就会帮我看孩子，还会对我很好，这算吗？我觉得算。 哦，这个婆婆好会演啊。 所以就演给别人看，你看我很好哟，我还帮我儿媳妇看孩子，我对她很好，但其实真实的情况就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记不记得今年春晚有一个小品演的就是这样一回事？ 嗯， 在老公的面前 当着儿子是一样。 嗯，婆媳关系很融洽，但是儿子一走就开始干架了， 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这种。而且特别是你作为这个儿媳妇的这个当事人，就会觉得很尴尬，看到他在演戏的时候。下一首歌来自李凯欣的《那个女孩》。洛洛是 Popo， 她说呢，高中我们班有个女生同时和班里三个男生搞暧昧，他们还都争先恐后地坐在这个女生的旁边。那时候分组上课也都是围着那个女生在同一组，也是相当和谐了。这三个男人之间不会有什么明争暗斗吗？ 我跟你讲，有的女孩我发现啊，就她特别的想要通过证明自己有魅力的方式是通过吸引异性来证明，就说哎，你看有好多个男生为我倾倒，就是都喜欢我，感觉好像自己很有魅力一样，他很享受这个过程。 就是玩弄魅力。 哎，可是穆大人，我也是很好奇啊，我就想说这男生们难道心里不知道吗？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其他想法吗？ 可能这个同年龄的男孩都比较单纯吧，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明明大家都看得出来很多个男生可能都对这个女孩有意思，而女孩也没表态什么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这女孩什么意思吧。 玛丽苏的剧情啊这种。 嗯，我觉得下面这个网友的评论我觉得挺能解释这个我的疑问的。他说他叫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一般女生才能够鉴定出一个人是否绿茶，男生表示没有这项技能，我们男生只能鉴定出一个人是否渣。 哦，我还以为他要说男孩只能分辨出好看和不好看的。 啊，我以为你要说的是，我还以为男生只能分辨出他是不是女生呢。 这个有点过了。你知道吗，在男人眼里只有好看和不好看之分，身材好和身材不好之分。 还有一种是看脸的，脸好看和脸不好看之分。 哦，这个级别太低了。 你看身材我知道了，你之前的节目中就说你先看女生的话，就是说脸好看身材不好，和身材好脸不好看的人你可能会选择身材好，对吧？我记得有一期节目你这么讲， 男人成熟的表现。 成熟了，熟透了的莫大人。 我在旁轻轻的迎合，在迷惘的时候星空依旧会着座，他常常问我说幸福的决定。 长大了还不懂答案是什么，或许这也是幸福呢，他说。 第四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沉睡的森林》。 嗯， 快乐和痛悄悄来了又走，牵着蝴蝶摆动，时间就这么飞过，打开轮廓，玫瑰色的脉搏，坚强绽放也红。 多拉来来，他说呢，我见过最绿茶的女人，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她，可她就是喜欢我，我也没办法呀，所以他送的东西我也不好意思不收，我真的想骂他。 你忍不住了吗？ 不是，是这个听众朋友说，我真的想骂他。 哦，我知道，我就说就是忍不住了，嗯，就不想，可能如果他在面前的话，可能都想上手上脚了。 嗯，对。 我在想取个啥名才能引起你的注意。这个朋友他说呢，曾经一个同事当着全单位的面故意刺挠我，我当时大发雷霆，找他对峙，他退后一步，做出了逃避和委屈的样子，给我来了一句，求求你不要吵了好吗。我操，真的是太年轻了，瞬间就变成我的错了。 套路啊，真的是太会演了。 唤醒沉睡的森林，我的心弦都开启，爱从来不是个问题，画面有挑剔，是蜕变的印记，潮湿的夜，任凭月光温暖着回忆。 铁手臂专长拆车门，他说呢，据说呀，一个高中的女生，身边的女生只要一有男朋友，她就去勾搭人家男朋友，这是什么心理？ 就我刚才讲，可能有一些女生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有魅力， 我比你强是吧，我可以把你男朋友撬走。 嗯，对，但他也不是说真的喜欢或者怎么样，他只是享受这种我就要抢你的东西，这是不是很 求胜欲啊？ 嗯， 太强势了。 下一首歌来自于文文的《迷恋》。 嗯， 雨后空气比蜜桃更鲜美，适合这一场派对，你的笑容和夏日的阳光。 唐唐唐又婷他说呢，高中一个女同学，我们互相看不顺眼，有一次呢运动会，她让我参加班级接力赛，说我跑步厉害，然后呢上升到班级荣誉来压我，我一直拒绝，因为我跑步真不行，怕给班级拖后腿，而且那天我来大姨妈了。后来他走了，然后呢我就想，哎，好奇怪啊，他居然跟我说话，还搞得我里外不是人。结果呢我一转头发现我班主任在我身后，细思极恐。 就是勾引你这个时候犯错， 就是逼着你诱导你去说出来这种话，对吧，让别人一听，如果不了解一些前因的话，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就觉得你不为班级荣誉考虑。 提 天呀，真的是下了一盘大棋啊。流年忆梦清星，他说的这个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他说只要是一张嘴就叫你姐的人都是绿茶，别问我为什么，就凭是个女的都讨厌别人叫你姐姐，是会显得自己老吗？ 对，如果是同龄人，同龄人咱不说就年龄差距很大那种，如果同龄人同事啊说喊姐，那就有点让人心里不舒服了，对吧？ 哦， 如果是比如说咱们这种岁数了，公司里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喊姐，我觉得无所谓。但是如果是年纪差不多，没差个一两岁喊姐，我就真的想把他嘴封上。 对，我们萱草就无所谓啊，我们录音的时候都叫她阿姨呢。 就男生怎么讲都无所谓，就是女孩之间的那种那种的电流， 哦， 你知道吗？ 啊，我明白了，那种微妙的那种感觉， 就是啊，微妙的感觉，对对对，就暗地里在较量，你才姐，你才老呢。 好想听听大家内心的声音啊！哎，这个也特别逗，朱同学的碎碎念，他说我写了好多又删了啊，我身边都是好人，感觉欲言又止的样子。 对啊，是什么让你做出这样的行为和选择？给你一个话筒说话的机会，你还不珍惜？这首歌来自于郭采洁的《最好的天气》。 嗯，哎，你知道吗？我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帘看一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如果是那种阳光明媚的话，我就会把这个窗户打开，然后躺在床上晒晒太阳，就特别享受这种感觉，而且特别想出去走走。 好，那当然，下雨了你再打开窗户，那不就神经病了吗？ 下雨天可以淋雨啊，在雨中漫步。 说实话，我是比较喜欢下雨天的。我觉得一下雨，你不觉得整个世界都很安静吗？就稀稀拉拉的雨声，对呀，能闻得到那种青草香，我觉得挺好。但是不要那种瓢泼大雨，就让人身上弄得很湿那种就不好了。就毛毛雨啊，或者是小雨都可以。 反正我觉得只要是极致的天气都好，要么晴天，要么刮风，要么下雨，要么下雪。最怕的就是将下不下，然后憋着连着憋着好几天那种劲儿，特别难受。 嗯，对，就跟 阴沉着又不下， 真的太难受了。 萱草很有经验啊， 我记得以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这么讲过，就那种天气有的时候憋得不得了，就是整个人都烦躁的不行，他还不下雨或者是不怎么样的。 最怕夏天的桑拿天嘛。 辛苦所以放弃不是不可以，可是我要你挣扎，夜色扑朔迷离是最好的天气。 初见蜜夏，他说呢，我的真实经历啊，五年级时我和班里一个女生玩得特不错，但她呢总是很强势，其他女生也不是很喜欢她。终于有一天我和她也玩掰了。有一次大课间我去值日，他偷偷地把我的笔分了三份，一份藏在讲桌下面，一份扔在了垃圾桶里，还剩一部分在文具盒里，还是一个男生偷偷告诉我的。我跑去班主任那儿告状，他却死活不承认。我觉得这个也挺低级的啊， 嗯， 祸害人家东西。 这个叫网线儿的朋友，他说的这个故事，这段记忆很有画面感了。他说去商场呢买东西，不付钱，报自己同学的名字，结果呢最后人家找到学校来，拉我出去买东西呢，还想骑我家的车，自己不买还要吃我的零食，怂恿我买这买那，又让我送给他。坐一个公交呢，主动给我让位子，就是想让我给他付钱。来我家里还想蹭顿饭，我最后直接没给好脸，还好他就回家去了。 挺可爱的， 就什么都想蹭一蹭，就 对吧，就是买东西，哎，你帮我付吧，坐车，哎，你帮我付车钱吧，哎，去你家吃顿饭吧， 是不是真的困难？ 嗯，哎，不好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我沉默，我觉得 沉默，沉默是金。 我遇到这种人的话，我有点会反感的。就你，我觉得啊，真困难的人啊，他应该就不会这么做，他可能会有点自卑心理或者怎么样，反而不想让人看出来他的困难， 更逞强啊。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我不认为他是真的很困难。 嗯。再说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吧，杰咪是 A 梦小姐，她说呢，高中一个闺蜜级的女生怂恿我和男朋友分手，当时呢确实觉得不太合适，所以呢就去跟男朋友说了分手，然后我就回家了，男朋友还挺伤心的。后来我才知道，我说分手的当晚，那个女孩陪了我男朋友整整一晚上安慰他，然后呢我前任还觉得她好得不得了，真的好气啊，这使了个手段嘛，让你跟他分手，然后我再去安慰他，然后那个趁机下手啊，趁人之危， 太气了太气了。对，如果我们的节目里能有表情包存在的话，我想我们整期节目都是那种就狗狗咬着铁丝蓝网那种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就那种表情包 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啊，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你身边还有类似的这样的故事或者人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世界的币面啊，这个硬币的另一面。 我看这期话题微博下面评论啊，很多人分享的都是那种一大段一大段，就明显一看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 嗯， 对，在这里也只能是分享这些了，我们节目时长有限哈，大家如果还有想要说没有说的话呢，可以尽情的在我们微博下面评论，大家可以互相看一看，解解气。 对，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吧，如果呢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话题的互动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酷我音乐调频，每期呢都会发布这个话题的征集的，期待你的故事。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周再见，拜拜。 嗯，拜拜。